我们看到那一站了，珠江路有， 珠江路 有有有。 珠江路上来之后，珠江路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它只是有一条路叫珠江路，但实际上它那一片都是那种珠江路。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次我坐着，那时候南京有双层巴士， 嗯， 然后我坐着那个双层巴士去到那儿是要干什么？那个时候像什么这个。有很多的小面包店面包品牌，他那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元祖，好像是元祖，然后北京这边会比较少，还有一个面包品牌叫什么，那天我有一次我突然间在北京看到，哇，一下把我拉回到当时的场景，对，就是那是非常非常甜蜜的一个回忆哈。然后呢，其实珠江路就属于那种有很多的小店， 嗯， 很多的糖果店都是那种彩色的， 嗯， 那时候没那么多咖啡馆，但是呢珠江路给人的感觉它是充满了生活气息， 是 就觉得都市的生活，哎，我想留在这里。嗯， 刚刚道说南京是个特别宜居的地方， 嗯， 我也有这个深切的感觉，虽然只待了四天啊， 对， 真的要感谢高铁，让我们的北京到周边的生活圈缩短了很大的时间， 嗯， 很节省时间的。 当时都你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样辗转反侧到了南京， 啊啊， 我就觉得南京是一个特别特别远的地方。 其实呢，我觉得现在如果在北京的朋友呢， 嗯， 如果找一个周末周五走的话，是完全可以在南京待一待， 嗯， 吃吃当地的美食，逛逛夫子庙，感受一下文化以及新街口的时尚都可以的。 是的，而且还有总统府，总统府那边有好多民国建筑， 没错， 对，那个要看一看。还有南京的夜是我特别推荐的， 还有那个总统府到处大梧桐树， 嗯， 太漂亮了， 是吧， 对对， 我在南京待了四年没有去过总统府， 是吧， 哦， 人是很多的， 很 入的，很多 是，然后晚上呢一定要去1912的酒吧街， 对，有有有， 好好， 我也没有去，没有时间去，嗯， 就南京的夜晚，当你从因为我们那个学校离得远，如果要是打车或者说坐车的话， 嗯嗯， 要走大概40分钟才能到1912这个地区， 哦， 中间会过几个隧道， 哦， 其实当时那个隧道已经修得很漂亮 了，现在全程地下隧道， 对， 非常的帅气，就跟香港啊新加坡很像， 那个感觉真的是超级爽，隧道都是灯火辉煌的，嗯， 南京已经跟各位介绍的差不多哈， 嗯， 国内就很多动车，你就看吧，济南系， 嗯， 南京那个什么郑州，好多好多一站都可以到达很多地方，青岛、威海也太多了哈。 对，南京城区不大，反正大家可以好好玩一玩。 是的， 嗯， 说完南京呢，其实我们也曾经去过一个离我们还不算很远的世界第一大国，那个时候那非常厉害，俄罗斯 Russia 啊。说俄罗斯呢，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我去的是比加尔湖， 嗯，我去的是莫斯科圣彼得堡， 伊尔库斯克。 嗯， 当然那两个应该是大家去的首选两个地方， 对， 莫斯科圣彼得堡。其实伊尔库斯克因为跟贝加尔湖需要一个链接到达那个， 嗯， 奥利洪岛，再上贝加尔湖， 嗯。 我先说说我的感觉哈， 嗯， 就我老在节目上反复说，我大概有三次了吧，我能听见安静的心跳声。 对， 在那个奥利洪岛上的时候，没有人呢，啊， 嗯， 全都是大山大湖， 哦， 都是听到虫儿的鸣叫、鸟儿的叫声， 嗯， 扇翅膀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晰。对了，然后拿出那个打火机打着的点东西的时候，瓦斯都非常清晰，可能在这 好安静， 听不到。而且贝加尔湖确实世界第一大淡水湖，浩瀚无边， 嗯， 就是也很干净， 嗯， 当然没有那个白沙滩，它是那个就是黑色的沙滩哈， 嗯， 就是到了，因为它你们那边是不是日落也很晚？我们那边日落相当晚，贝加尔湖， 哦， 十点的时候，啊，天还是亮的。 我的天哪， 然后就会感觉这一天白昼特长，然后我们在贝加尔湖玩篝火吃饭的时候是被允许的哈， 嗯嗯， 当然呢我们有一点点这个有一点点就是有点喝了一点啤酒有点激动，就是我们那个同组的有一个人唱歌 啊， 我们拿了一个那个音箱蓝牙音箱唱歌的时候， 啊， 因为后边就是住宿区，然后就有当地的朋友说你们小点声，哎，提醒大家， 啊， 尽兴的时候呢要控制音量，我们也做的不太好哈，那个我们都， 嗯， 但是真的是篝火点燃之后，我们去那个奥利洪岛最大的一个超市， 哇，情之所至， 真的好棒啊， 嗯， 这个就是买的牛肉串羊肉串，然后胡椒粉， 还有卖串的呢， 啊，东北人开的小伙子开的， 是吗， 找了一个当地的姑娘，然后他俩一起进那个串吧， 哦哦哦， 但是没有那个串 啊 没 有串， 但是就真的是非常醒目，买了，哎呀，就在那个篝火，那个感觉真的是让心特别的静， 嗯， 每一个人呢在贝加尔湖旁边都许了一个愿望，而且有一个朋友特别热情，他也非常的开放，拿了一个手机，你觉得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是哪里，一同行十几个人都说自己内心的感受， 嗯， 很完美的一个行程， 很完美， 对， 对， 因为我也看了你们这一行的照片， 嗯， 那个贝加尔湖蓝的简直是不像话， 深邃， 对， 哦， 就是感觉那个蓝是披上去的，而且湖面特别的平静， 是的，是的， 没有一丝波澜， 是的， 哦， 还有海鸥，挺奇怪的啊，哦， 是的， 嗯，那个反正是 挺肥的吧， 挺肥的，因为大家都有一个专门看海鸥的一个行程， 嗯嗯嗯， 然后大概是傍晚6点出发，八， 嗯， 点半的时候天还是白的， 嗯， 然后大家去有那超市专门卖喂海鸥的大面包， 嗯， 大列巴吧， 对，大列巴。 那海鸥现在已经锻炼到什么程度、哦、我们把那个面包唰扔到半空，准确接触，嗖 啊， 非常胖， 非常胖， 很漂亮，很漂亮。而且、哦、伊尔库斯克应该比莫斯科圣彼得堡的物价要好亲切一点、 啊、亲切一点， 对 对 对。 实际上其实要从物价这块来说的话，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也没有很贵， 是吧， 真的是没有很贵、 嗯、 我觉得非常亲切、 嗯、 就是如果咱们在北京生活惯了，你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话 就没有什么压力哈， 没什么压力、 嗯、 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个城市呢，好多人其实都去过，尤其赶上今年世界杯嘛、 嗯、 所以去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多数的人反馈都是更喜欢圣彼得堡一些，因为它确实更加的国际化、 啊嗯、 但是呢我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是特别喜欢莫斯科、 嗯、真的， 对、 嗯、 因为莫斯科给我的感觉它非常的多元、 嗯、 圣彼得堡是很现代化，超级超级现代化， 真的。 就怎么说呢，圣彼得堡相当于上海 啊， 莫斯科相当于北京、 啊、OK， 对，所以我给我的感觉、 嗯、 包括北京上海我也更倾向于北京、 嗯、 对、 嗯、 虽然说它没有上海繁华，但它更多元，什么都有、 嗯、 对、 嗯、 然后莫斯科是我们当时住的一个地方，不是在红场附近、 嗯、 并没有订他们周边的那些酒店、 嗯嗯、 而是订了一家民宿、 嗯、 这个民宿的主人是个 DJ， 就是 一个年轻人， 夜店的 DJ 还是广播电台 的？夜店的 DJ， 夜店 DJ， 哦，打碟的。 对，他是打碟的。然后呢，他的这个房间装饰的非常的现代化，科技感十足， 嗯、是吧？ 巨大的按摩浴缸，水晶珠帘，然后呢，在家里弄了一个旋转 disco ball 那个球， 你要注意他创作。 对、 嗯， 然后呢，整个环绕就是那种环绕立体式音箱，哇，太嗨了、 嗯！ 然后整个家里就是酒吧吧台都装饰好。 哎呀， 其实那个房间不大，也是在一楼。 哎、从哪儿订的？是 Booking 还是从哪儿订的 ？Airbnb。 Airbnb。 这我出行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喜欢，尤其在欧洲，我一定会住民宿。 Airbnb。 对，就是我在民宿上找你，位置可能它稍微的要远一些， 嗯、 但是它要坐一节小火车。 嗯。 莫斯科的交通，大家如果去的话，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地铁是一个， 嗯， 城际之间的火车是一个、 嗯， 它还有一个类似于就像通州来到市区这中间的一个 轨上交通， 对对对， 哦、路上交通， 路上交通、 哦、 这是一个。然后呢，坐这种就是相当于八通线，坐两站， 嗯， 到达中心城就可以了。 很舒服， 对，其实这也是挺方便的。当你了解了之后，就挺方便的了。 就这样一个那么豪华、超级装修好的民宿，价格多少钱呢？ 嗯、你猜，一晚 周托， 嗯 啊。 啊，你猜猜， 你俩说那么开心，花托、 啊， 你什么时候去俄罗斯团建？ 啊，去俄罗斯 也不远吧？哈， 不远不远不远， 也很近嘛， 半小时就到了。 对呀、啊嗯，也没什么时差。 哎、啊，没，这边确实没有时差。 我猜猜哈，叠、 啊、 这的个房间、 啊， 两层的吗？ 没有，就一层， 哦、 一个开就也不 开间 啊， 啊，对，但是最起码人使用面积就60多。 哦。 嗯 俄罗斯当地的物价、 嗯， 莫斯科也是个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嗯， 600。 400多， 便宜， 真的很便宜， 超级便宜。 那个地方是一个居民区， 哦、 下了火车站， 好便宜、啊。 就是、走下来之后，超级安静。那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有一点阴雨， 嗯、 然后呢，他那个小区的门前是一条，就是一条银杏大道， 嗯， 所有的落叶全都黄了。哇，超级美， 400块钱， 对，400多块钱，但是周围没什么吃的， 嗯， 然后。我们俩就找找找，哎，找了一圈，有一家餐厅、 嗯， 人也特别少。 怎么样味道？你觉得俄餐 味道很好， 是吧？ 我喜欢俄餐，因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个都不是跟远东地区那种俄餐、 嗯、 纯正的俄餐、 嗯、 是不一样的、 嗯， 它是偏欧洲一些、 嗯， 所以吃起来还是挺习惯的。 是正儿八经的，还是那种一道一道，还是点的那种？ 都有， 都有， 对，都有。我们在圣彼得堡涅瓦河旁边， 哎呀， 一个超级超级，怎么说呢？ 涅瓦河厉害了。 涅瓦河。就是那个，就类似于涅瓦河旁边的中央大街嘛， 嗯， 那地方已经是算是很繁华的地带了。 嗯、 然后那一家装修也是很豪华， 嗯， 基本上进来的人都是西装革履 啊，正是。 对，可是价钱真的不贵， 是吧？ 对，三文鱼排正餐，包括你的所有的这个海鲜什么的， 嗯、 你都点上， 嗯，嗯两人 平均两个人。两个人能吃真是不到700块钱，你就想这样一餐，它是就在这样的环境和服务下， 对对对对对， 很便宜了。 其实通过我们呢，我在伊尔库斯克更便宜一些哈， 嗯嗯嗯， 就是在俄罗斯消费， 嗯， 是比如说吃饭居住的话，大家不用担心， 嗯、 就是住的还不错，为吃的也相当好。俄餐真的有很多经典的那个部分，你可以尝一尝，对吧？ 哦、 奶油红菜汤啊， 红菜汤， 什么牛肉啊，小罐牛肉这都可以吃，海鲜也有。 这些都是俄罗斯 必点的， 那个必点 鹅肝， 对， 鹅肝酱也很好吃。 对对 对， 对， 而且他们就是我觉得俄罗斯这个当地的人民还挺朴实的，真的 是， 他们真的普遍比较朴实， 对， 没有那种表情弄在奸诈，